记起你的脸，那触动依然像昨天。对自己，我终于也诚实了一点。是不是回忆就是淡淡柠檬草？心酸里又有芳香的味道。曾以为你是全世界，但那天已经好遥远。绕一圈，我才发现我有更远地平线。我们都没错，只是不适合。我要的，我现在才懂得。是我的，不是你给的。寂寞要自己负责。毕竟用尽了力气。才了解，突然我记起你的脸，爱不爱不过一念之间。绕一圈，今天的我能和昨天面对面。我们都没错，只是不适合。亲爱的，我当时不懂得。是我的，不是你给的。明天自己负责，给昨天的我一个拥抱。曾经他不知如何是好，有我们再见，我会微笑。谢谢你，谢谢你，我。 来自蔡依林，柠檬草的味道。中午的心情还用我多说吗？各位，首先祝各位下班快乐。这一周呢又过去了，不知道你是浑浑噩噩的过，还是精神满满的过呢？是完成了自己一周的计划，还是根本毫无计划的过呢？反正是2017年呢，也是在向我们招手了。然后你有没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期许或者愿望呢？抓住2016的尾巴，抓紧说出来，你有什么样的美好的期许或者愿望呢？说不定，哎，他就给实现了呢，这可不好说哈。那作为2017年的美好的寄托，我们想一想，哎，我们近期想要去完成什么，或者是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或者是我的美好的愿望，都可以来说。

锁定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My FM。 天王盖地虎，小鸡炖蘑菇，宝塔镇河妖，蘑菇放辣椒，加入车友会绝对有品味，想要好心情赶快来点名， 想要好心情赶快来点名。到了我们车友会点名时间了，来，我们中午下班路上看看都有谁到了呢。首先看到了大香香，还有大香香你最近很不错哦，都是抢到第一了。后面有苏醒、黄秀丽、土匪、福建胖子，还有野蛮人，又有麻麻，欢迎各位车友到来啦。那么车友会点名完毕呢，我们接下来要分享一下今天互动话题，就是你近期的一个愿望吧，一个美好的愿望和期许是什么呢？我希望大家都能够说出来，然后在2017年的时候全部都实现。这个圆就说到了，我的愿望就是寒假出去旅行呗。那你是幼儿园老师还是小学老师？估计是当老师吧，等待着放寒假呢啊。还有这个彪子说到了，我是个做生意的，希望呢下一年继续加油，挣更多的钱给喜欢的人买喜欢的东西，真不错啊。小小谢他说快快乐乐就这么简单。强说到了，希望17年亲朋好友幸福健康，也包括你哦，谢谢你的祝福。他说明年希望大家钱包都鼓鼓的，我相信就是没问题啊。塔吉塔说到了，我的愿望就是瘦瘦瘦， 希望每个女生都能够瘦瘦瘦啊，在新的一年都能够有一个非常迷人美好的身材。那如果呢你有什么好的就是自己近期的一个愿望一个期许的话呢，新浪微博来搜索淑君我的名字，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是淑字，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他微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或者呢官方微信账号 TJ 下划线 MyFM1005 直接发送微信也是可以的。歌曲过后我们就来分享大家的留言，那一段咨询过后呢我们将会听到罗志祥 Touch My Heart。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车网二手车直卖服务，有实体店保障的二手车直卖更靠谱，专人服务，后续无忧，赶快致电400-080-2020。 我是周华健，选车网我放心。 食材本真的味道， 鲜香 令人垂涎的麻辣 味美， 好油好料精工巧制， 健康 大快朵颐首选鲜味捞火锅。开发区三大街菜市场鲜味捞火锅。 上汽大众慕宁店祝车友们圣诞快乐，天津慕宁大众携手帕萨特途观与您欢庆圣诞，均可尊享2年零利率和5000元保险贴息。滨海新区第五大街慕宁路32号，6620-0680。 MyFM 100.5 来自罗志祥 Touch My Heart。 这里是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大家的近期的美好的期许和愿望。我们新浪微博当中看到了，看到俗尘他说最大愿望就是找个对象啊。你说说你，希望你这个愿望赶快实现啊。还有追逐梦想的雨，他说我的愿望就是工资再多些，再多些，再多些吧。老板听到了吗？啊，努力生活，他说找个对象，涨工资，还有身体健康吧。哇，你还挺，就是你还挺贪心的，你选一个啊，对吧？啊，还有参禅静心，他说，希望股票大涨啊。大家都盼着呢啊！萨菲罗斯说：“我这愿望肯定能实现，我的感冒赶紧好吧。”那赶紧好吧啊！这样的天气也是提醒大家，现在雾霾也比较严重，大家出门的时候戴个口罩吧，以防呼吸道一些疾病了。那年我们27岁，他说最大愿望就是100.5越来越好，奖品越来越多，那是肯定的。还有洋娃娃说：“我的愿望就是来年生一个健健康康的双子宝宝。”我想知道为什么是双子啊。还有 Audio 他说道，我要是实现了我就来你这儿还愿。好吧，一定要在微博当中，哎，淑君，那个我在节目当中分享我想我完成什么，或者是我的美好期许竟然实现了呢。当然大家不能太浮夸啊。月白说挣钱挣钱，然后各种买买买呗，没问题的，我相信大家这些其实就是一个美好的期许应该能实现，只要自己努力啊。好了，我们话题先分享到这里。如果你还想分享你的美好的愿望的话呢，新浪微博来搜索淑君我的名字，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 V 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就好了，或者呢官微直接发送微信也是可以的。那么一段咨询过后，我们先听歌，歌曲过后进入到就是 MyFM 狂躁万万岁，大家不要走开。如果你想拿走话剧门票的话呢，继续锁定在我们的频率吧。 错过航班不过机票一张，错过商机却会遗憾一生。 滨海之夜哪里去，运通家园商业广场，河北路杭州道交口，双轨道交通纵横驰骋，位置绝佳，建面30至900平米精致商铺，经营业态多种多样，20万人口常驻周边。 运通家园商业广场，祝您把握精彩商机。置业热线6630-1777，6630-1888。 四门四座依然 smart， 全新 smart 4-4四门四座车，布置新增两门两座，更多亮点请到店体验，市场指导价13.5万起，详询天津之星或致电02-8490-9090。 smart。 Listen up。在每一个周末的晚上，我们邀请你与 Club Mind 一起 party。 Hey Steven Gera。Here we go。I love Club at FM FM。DJ Holy。It's about to go down。New music。每周五晚上10点到12点，周六晚上8点到10点，在 Club My 为你奉上成都最好的 Party 音乐 ，Only on My FM。 My FM 100.5。 老天荒。

是各自缅怀，我会在沿海地带等着潮汐更改，送你回来。你走路姿态，微笑的神态，牵你是曾错过的 气象、先锋艺术、潮流时尚， 只要你难不倒，惊喜就停不了。这里是 My FM， 狂躁万万岁！ 这里是由国际卡卡冠大品牌 My FM 100.5音乐摩天轮冠名播出的 My FM 狂躁万岁。能不能狂躁，你来就知道。那么进入到我们狂躁万岁系列了啊。好的，那么今天我们是本周系列的情景再现最后一天了。大家呢说一下互动方式，可以来搜索我们的微信平台 TG 下划线 MyFM1005， 找到我们的官微之后关注就好了。那么稍后直接把问题答案发送过来就可以了。那么今天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的话呢，将会获得果子剧坊提供的话剧门票。今天我们要抽两位幸运听众，所以一起呢把福利送给你们。那么我们今天来听听这个问题吧。 没有管理员就没有价廉物美的商品，没有商品就没有消费力，没有消费力就没有实体经济的未来。所以就是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快递员支起了中国经济的一片天。 好的啊，就听到这儿吧，只听一遍。那今天的问题就是，是谁撑起了中国经济的一片天？当然呢，这个是从音频当中我们听到答案啊，并不是让你去搜索百度搜索去问度娘。从音频当中我们获得信息，是谁撑起中国的经济一片天呢？这凡凡怎么答个陈赫呢？是谁啊？注意我们的音频当中给我们的信息啊。一首歌曲过后揭晓正确答案，以及幸运听众来自李荣浩《野生动物》。 开着盘古，看谁的饥渴谁有先关不住，等待着追捕，等待被追捕，寂寞的朝阳，每夜的节目，他粉身碎骨，你一度共度，在爱情面前，我们都不服，一起为心 奖品即将名花有主。 The answer is coming。 这里是由国际卡卡棍大品牌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冠名播出的 MyFM 狂躁万岁，能不能狂躁你来就知道。刚刚我是不是破音了？今天虽然说是周五，大家都忙着去聚会、吃饭、约会，但是今天人好多呀，我都非常。就是一会儿点名，我都页面一直在动，一直在动，根本就看不到啊。好吧，那么我们来点个名吧。看到木木就看到谁就说谁了啊。Nico 多伦多 I'm yours， 哲 Happy 郑小聪萌妈放风去花街灯如昼超级奶爸 CC 是不是超圆圆啊？宁宁等等等等。那么今天我们的问题就是什么呢？ 问题就是这个谁撑起的中国经济一片天，当然呢是从音频当中获悉的。这个我们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你看老鸟飞翔的答个会计员，是不是听错了啊？正确答案就是快递员，你答对了吗？就是在双十一的时候，我们非常期盼的快递哥哥赶快来到。快递员，我们幸运大转盘转起来吧，转出一位幸运听众，送出就是果子剧坊提供的话剧门票，看看是谁第一名。好的，第一名听到了，叫做小贺的这位朋友，恭喜你，你获得了果子剧坊提供的话剧门票两张。那么继续来转出一位幸运听众。好，听到了，叫做杨银昭，恭喜你了啊，也是同样获得果子剧坊提供的话剧门票两张。那今天狂躁万岁就是这个样子，如果大家还想继续的话呢，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约吧。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互动话题，就是来说一说你近期的愿望啊，你有什么美好的小期许呢？新浪微博来搜索书君，我的名字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卫印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或者呢官微当中来搘索 TJ 下像 MyFM 1005、啊、直接发送微信也是可以的。那么我们在歌曲过后就来分享大家的留言，接下来一段资讯过后，我们将会听到的是来自海明威《老人与海》。 大众进口汽车全新一代T冠基因重组，再造城市 SUV 新典范，秉持原装进口血统，重组大众优质基因，现已全面接受预定，详询天津空港众辉84905688。 诚信收车，安心置换，免费检测，到车王认证二手车超市买二手车，轻松贷款，零首付，超低月供，买卖二手车到车王更放心。空港环河西路8号，400-080-2020。 玩要玩的过瘾一点， 累要累的彻底一点， 听好音乐要听得尽兴一点。 MyFM 100.5将好音乐进行到底。 Thank you.

我的年少有你，你的青春有我。 给你24小时不间断的好音乐。Hello， 我是张靓颖。 My FM。 偏逢连夜雨， 与君同听下一曲， 身无彩凤双飞翼， 与君同听下一曲， 仰天大笑出门去， 下一曲下一曲 下一曲更好听。 MyFM 100.5 好音乐永远和你在一起， 你们要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MyFM。 我从有看不够一个人的脸，带你来这个世界之前，你蜷缩在门，睁开眼，我的开始变得柔软。当你在我的眼中蹒跚摇摆，等你在我的唱起歌来，等你在我的你是推门来，等你有一天迈开。哦啾哒哒哒，哦啾啾哒，是你让我更懂得爱。哦啾哒哒哒，哦啾啾哒，谢谢你美丽的答应。你一样看得到两个人脸庞，心底也加上两个善良。世界和平偶尔也会有些疯狂，要记得存稳坚强。看你在我的眼中像人海，看我的旁边千个人来，看你在我看你时笑了起来，看你有一天自由离开。哦啾哒哒哒，哦啾哒哒哒哒，是感动了爱。哦啾啾哒哒哒，哦哒哒哒哒，谢谢你美丽的到来。哦啾啾哒哒哒，啾哒哒哒，牵挂着我的亲爱。哦啾啾哒哒哒，哦啾啾哒哒哒，完整我此后未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啾啾。 来自王铮亮带来的啾。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来微博当中分享一下今天的互动话。我们在微博当中继续为您筹谋，他说啊，未雨绸缪，这个大的这个雨字为什么大雨的雨呢？他说、那个有机会一起打游戏，这是你的愿望吗？到时候打游戏的话，我就会叫上你们，当中发个直播帖。像幸福的小妞他说了，愿宝宝健康出生，全家身体健健康康，事顺心。嗯，没问题的，一定会的啊。樱花树下斗地主他说，最大愿望就是脱单，都是脱单。我觉得在这吧，通过电波祝福你们在明年单身的朋友们能够找到自己心爱的人啊，并没问题的。后面我们又看到新来的朋友，那年我们24岁，他说这个喜欢的人也能喜欢我，这就是我最大的愿望。我就回他，你做梦。快乐有泪他说，雾霾早点消散，好早日取消啊。在大21号咱们就取消了啊，就是单双号限行就取消了，但是呢是恢复正常的限号喽，所以大家就注意一下喽。辛苦这几天了。那么我们先分享到这，如果大家继续想分享新年的小期许美好的愿望的话呢，新浪微博继续来搜索书君我的名字，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微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留言就好了。一段资讯过后，我们将会听到范晓萱少喜立正站好。 大众进口汽车全新一代提款基因重组，再造城市 SUV 新典范，秉持原装进口血统，重组大众优质基因，现已全面接受预定，详询天津空港众辉84905688。 要过年了，爸爸带你去买年货。 去超市吗？ 不，去福地广场年货节。 12月17日至元月3日，福地广场2017年货节开幕啦！ 来福地广场负一层，尊享一站式年货采购新体验。 十大年货品类，还有进口商品， 厂家直销实惠， 进口超市商品超低折扣，让您一站购遍全球。 宜城福地广场年货节和您 一起过大年。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车网二手车直卖服务，有实体店保障的二手车直卖更安全服务，后续无忧，赶快致电400-2020。 我是周华健，选车我放心。 MyFM 100.8 Metal Music and Moffat。 这样明天一样怎么办？我总不能永远都会完蛋。下定决心把缺点打倒，不怕跌倒，信心最重要。我们都是这样长大，伤心里真正好，噼噼啪啦呼啪啦，铅笔找不到，叮叮叮叮叮叮叮，上课又迟到，呼妈妈呼呼哈哈，做事不能一团糟。小子气高呼呼呼哈哈，临时抱不到抱，次数没被玩回家，人人多少都有些坏习惯，今天这样明天一样做饭，我总不能永远这样完蛋。下定决心把缺点打倒，不跌倒，细心最重要，我们都是这样长大，起高路漫漫，哈哈，临时抱不到佛脚。下定决心把缺点打倒，不怕痛，细心最重要。我们都是这样长大，伤心里真正好。哒哒哒啦滴哒，噼里啪啦，呼噜哗啦，铅笔找不到。知道，呼嘛呼哈哈，做事不能一团糟。小心里站好，噼里啪啦，呼噜哗啦，这一次会更好。乒乒乓乓，乒乓乓，跟小子起高，呼嘛嘛，呼呼哈哈，临时抱不到佛脚。小心里站好，噼里啪啦，呼噜哗啦，这一次会更好。乒乒乓乓，跟小子起高，呼嘛嘛，呼呼，临时抱不到佛脚。 愣着干嘛？ 这有两个二维码，我扫一下。爆米花，还有饮料，东方之珠太神奇了。 对，就是这么神奇。即日起到塘沽、东方之珠三家店铺欢唱，关注 MyFM 官方微信平台和东方之珠 KTV 公众号，即可免费获赠劲脆米花或可口饮料， 更有机会邂逅 MyFM 探店 DJ， 赢取更多好礼。一切尽在 东方之珠。 流行前沿，时尚炫酷 ，MyFM 100.5，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 MyFM。 完成你的目标。 好，戒掉逞强的时候，都我把自放太高，没有把你照顾好，骄傲是脆弱的外表，最怕我的心不要，能不能继续对我哭，对我笑，对我好，继续让我为你伤，为你疯，陪你到你好不好，好想知道，别急着把回忆都丢掉，我只需要你在身边，陪我吵，陪我闹，用好的我把过去，坏的我换掉，好想听到你坚决说爱我，可惜回不去那一秒，你好不好？直到快要受不了，后悔钻进心里烧，拥抱再多一次就好，你要的我都做得到，能不能继续对我哭，对我笑，对我好，继续让我为为你疯，陪你闹，给你好，还要不要？答案我却不敢揭晓。我只需要你在身边，陪我吵，陪我闹，别要离开，叫我失去的人最重要。别说。为你疯，陪你闹，你好不好？我好想知道，别急着把我的爱丢掉，我只需要你在身边，陪我吵，陪我闹，别要离开，叫我失去的人最重要，别说 来自周星哲，你好不好？这里是带你随时随心好乐的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大家的话题了。近期有没有好的愿望？然后有没有什么美好的期许呢？说出来，保不齐他就成真了，对不对？实现了。Angela 他说到了，希望刚出生的二宝和大宝。你看你这个是病句，刚出生的肯定是二宝，那么希望刚出生的二宝，当然呢还有我们大宝健康快乐成长啊，这就没有问题了啊，一定会的，一定要好好照顾他们。浩博的老爹他说，工资变多体重变少，千万不要搞倒了，就是工资变少了体重变多了，是这个样子吗？我相信应该就没有问题吧，希望你的愿望成真。卓伟王他说工资大涨呗，大家都知道都在说工资一定要涨哦，我也在希望工资快涨。

许多细节已淹没，还记得那副歌，情话被现实反驳，还不如一句情歌安慰了寂寞，也未央寂寞，听着那熟悉前奏，回忆逆流成河，淹没你我，那些情歌是我为你唱过，别后那片天空没有如果没说的希望，你会懂爱很忐忑，是你陪我走过，情歌没有告诉你我，只唱勇气没勇气，还是没结果，在那个梦醒时分，谁会陪你诉伤痕，许多细节都复活，当唱起那首歌，有些话并不能说，却能够不断安刻，它让你感动，也让你心痛， 情歌没有告诉我，来自梁静茹。那这里是 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大家的小愿望，美好的小期许。这边看到了大荔枝，他说涨工资涨工资疯狂涨工资。哎呀，这个是有多希望涨工资啊，虽然我也很希望，但是我不说，我只是在心里默默的祈祷。最后的舞他说，我的愿望就是中级职称能够考过，没问题的，这是正能量的啊，希望你能够成功的考过啊。这边是博鼠之秋，他说到近期愿望就是公司能给发年终奖，但是貌似不可能。那你都知道很不可能了，那为什么还要期许这样的小愿望呢？不管怎么说啊，这个我们只是希望自己美好小愿望能够慢慢的实现，那一下子可能实现不了，但是我们可以慢慢的实现啊。那么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作为2017年的依托能够真正的实现吧。好了，我们先听歌，来自那英一笑而过。

之外的极限，盘水蒸发在昨天，把我的今天都为了更强的明天。梦想沿着现实攀岩，蠢蠢欲动，未来决定在我、哦、不管你是怎么看我，不如联手让世界动起来。哦，一点点暗示的分明突破极限， 这首歌的回音真长，超越无限，来自林俊杰。那么这里是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正赶上就是饭点了，大家也都吃着饭呢啊，跟大家分享一条消息。那么最近呢，河南的一座楚墓是发掘的现场，那出土了几只装有肉汤的大鼎。这个鼎内呢，骨头是清晰可见的，经过专家鉴定，锅里煮的都是牛的前肢，这真是妥妥的几锅牛肉汤啊。我也是看到这个出土的文物，确实是我就想说还变成化石了呗，那就。而且这个出土的这个装着肉汤的这大鼎，这肉汤里面这些骨头那也挺值钱的，也是文物呢。只是我觉得他们在古代就用大鼎来煮肉汤，这古代人真会生活呢，从这么早以前就知道牛肉汤很香啊，而且是前汁。好了，不管怎么样啊，我们也是发现了一个楚墓里面的一个文物啊，然后恭喜我们又找到了一件文物，然后历史书上又有啊，这原来是某某某那个时候煮肉汤，哎，从这儿引出一个食谱。好了，我想多了啊，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小消息。好了，继续来听歌，一段资讯过后将会听到的是来自 Tank 如果我变成回忆。 中汽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了，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 一家一团特别推荐不用倒时差的超舒适新年系列旅程，老人孩子都安心才是天伦之乐，新年旅行就选 一家一团。 欢迎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5817-33985817-3398。 众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欠自己的 smart， 今天该买了！即日起至12月31日，购 smart 最低可享零利率，或低月供99元起，更有零预付弹性购车新方案。详询天津波士信达2390-3888。 smart。 My FM 100.5。

改变，我不能遇见，全到几点。你说了再见，却哭花了你美丽的脸。我对你的忽略，你的不快乐从此就提出你面前。都是我不对，爱的雪花被你弄掉不见。好看浪只是你给我的失恋称谓，你说的我脱的原来都不过考验，被你散尽没有怨言，都是我亏欠。好看浪被好一杯也写了个缠绵，能不能让我复活最后一点。你说已经到了终点，爱已消失不见。 罗志祥带来的《淘汰狼》，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有关大学的事儿。发生在武汉科技大学一个老师教的大学生心理健康的课时呢，这留堂作业呢要求每个人手写一封500字的情书。而且他说到写在纸上的是真情，有助于学生理解课的内容。过半的人呢都是暗恋，然后或者是曾经暗恋的。而且这老师还说了，有学生写的都落泪了。其实呢，干脆借这个机会呢，向自己心仪的那个他去表白。哎，暗恋的是谁呢？暗恋说出来好像就不叫暗恋了啊。不过我觉得这个老师留的这个随堂作业还真的就挺好的，给有暗恋的人，有暗恋同学的这个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可以借机去表白一下了。而现在大学生啊，我觉得都是有非常多的机会啊，就比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好多了呢。好了，我们继续送出好歌曲吧，来自 Ellie Goulding Love Me Like You Do。 Every inch of your skin is a holy grail I've

落的泪，伤心欲绝，混乱中有种热泪烧伤的错觉，狂欢的地平线，割断幸福喜悦，相爱一起幻灭。 是来自 Robin Williams Love My Life。 带给你随时随心好月的 MyFM 一零摩天轮，我是淑君。那么接下来呢，一个非常温暖的事儿啊，在这样寒冷的天气，一个暖心的消息。洛阳的小伙呢，他是到工，把这包裹呢，他是落在了车长打开包查看事主联系方，信纸出现在了眼前。上面写，给你钱你不要，晚上放你包里，千万要记住，在外干活安全第一，哪怕全家只要你平安。真离母担忧，这样妈妈的信问了一群在外的人。那最终呢，这个车包呢还给了这个小伙子，到外打工，而且年根底下了我们外地打工朋友复工的朋友。好了，这样的一个温暖的消息分享给你们，我们继续送出好歌曲。一段资讯过后，将会听到叶蓓《白衣飘飘的年代》。 诚信收车，安心置换，免费检测，到车王认证二手车超市买二手车，轻松贷款，零首付，超低月供，买卖二手车到车王更放心。空港环河西路8号，400-080-2020。 Hello， 你好，我是林凡，和你一起享受 Music 40音乐时间。 IFM。 潮人会用微信来做什么呢？聊天、交友、微商。 Sorry， 你 out 了。 身为一个潮人，我最近用微信听广播。 是的，你没听错 ，MyFM 100.5官方微信平台全面升级 ，MyFM 音乐电波全天候登录微信平台， 迅速关注 MyFM 100.5官方微信账号，点击音乐室即可收听，随时随心好音乐。点击活动报名，参与游戏互动，收获更多惊喜，一切尽在 MyFM。 MyFM 100.5。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我在树叶落下的时候等你，带你去见我的初心。那是一如童年的晴朗天气。 有人穿绿的如意，我要独立才能换来，我想我应该你是我唯一。我想你说你不要再哭，让我做你的宝，有苦我为你分担。我想你说 完，这是我最喜欢这首歌的当中这句话。徐佳莹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提醒各位啊，咱们睡觉怎么回事呢？做睡眠专家就提醒了，睡前过度思考的人站起来，所以呢，睡前一个小时我们就避免谈加班工作、挑灯夜读等等活动。那我们试一试做一些感性的活动，收拾房间呀、遛遛狗呀、听音乐呀等等。这会帮助人们避免去思考。另外呢，有规律的感性活也可以暗示身体，接下来你就要好啦，就觉就该睡觉，睡觉之前别想那些没用的，因为你想了也没有用，都要睡觉了。你说你想了你能去完成，你能去做吗？所以如果你要读书的话，那明天清早大晚上挑灯夜读干嘛呢？好了，继续来听歌。一段资讯过后听到是 Shell Promises。 宝贝，要过年了，爸带你去买年货。 去超市吗？ 不，去福地广场年货节，12月1日至元月3日，福地广场2017年货。 来福地广场负一层，尊享是年货采购新体验。 十大年类还有进口商品， 厂家直销费到底。 进口超市商品超低，让您一站购遍全球。 宜城广场年货节和您 一起过大年。 清晨的风，午后的阳光，傍晚的街灯，夜空的繁星，无论何时 FM 100.5，随时随地好音乐陪在你身边。 Hey baby, when we are together, do it. Shanwo 带来的 No Promises。 好了，我们来关注一个温暖的事儿啊，那么有关爱犬的事儿。因为爱犬呢，这位老白他就辞去了所有职务，成了警犬训导师，和他的警犬搭档们破获很多个案件。那警犬卡西也是因公牺牲后，这老白呢就建起了警犬养老院，让年老退役的狗狗可以安度晚年。人家就说了啊，他一生当中只认我是他的父母，我要照顾好他。我觉得这一个警察和他的狗狗养老院就很暖心。而且我们都知道这些警犬，他们为我们的国家也好，我们的这个老百姓，确实是付出了很多，一整个狗生吧，狗生都奉献给我们，奉献给了人类。所以在他年老的时候确实很暖心，这样的这个老白呢也是给他的这些警犬们，或者给这些退役的警犬们建立了一个养老院，很暖心很温暖。也希望呢更多的年轻狗狗们能够奋斗他的狗生，为人民服务嘛，是光荣的。好，继续来听歌，来自徐若瑄《静女人》。 不完，扯不断的我们，一二杯。 热爱好音乐， 享受好生活， 更多你爱的音乐只在 My FM 100.5。 旋律绕耳畔，思想快乐透心田。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持我，支持 MyFM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孙燕姿。 同样的机场，不同时间，同样的咖啡，不同味觉，同样的我和我都少了一些。看飞机划过天空不见了，有你给我的翅膀飞，我懂这不是伤悲，再高都不会累，我们都说好了。有你给我的翅膀飞，我感觉已够安慰，乌云也不再多，我们也不为谁掉眼泪。 来自林俊杰的一首翅膀。北京时间来到了20:11，这里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5，我是 Kevin。 又是周五了，提前祝你周末愉快。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有霾，南风2到3级，0度到8度。那么从今天开始呢，到21号扩散条件逐级转差，明天有中度霾，18号到19号呢有重度霾，明晨有雾，能见度低，提醒你如果有出行的打算的话呢，要提前做好安排喽。OK， 为你送上这时段第一首歌，来自陆先森乐队《春风十里》。这里是 My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 今天的风吹向你，

你曾喜欢的，你现在喜欢的，你将来依旧会喜欢的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锁定 MyFM 100.5，让你精神满满，开心一整天。不信，听听看。 回到你的专属音乐电台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来关注一下电影消息，在今天由阿里影业打造的电影版《古剑奇谭之流月昭明》在北京发布，主演阵容首次曝光，王力宏和宋茜分别担任男女主角岳无忌和文人宇。那么电影《古剑奇谭之流月昭明》是根据同名游戏《古剑奇谭永夜初寒凝碧天》来改编，讲述的是岳无忌、文人宇、夏一泽、阿阮历经艰险寻找昭明剑，赶赴流月城阻止灾难发生的故事，和电视剧版没有任何关系。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发布会在戏中海市博卖行这一重要场景召开，这也是电影最开始主角相见的地方，是一个人和妖混杂的奇幻贸易市场，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吧。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您送上来自张惠妹牵手，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车马二手车直卖服务，有实体店保障的二手车直卖更靠谱，专人服务，后续无忧，赶快致电400-080-2020。 我是周华健，选车王我放心。 MyFM

欢迎回到你的专属音乐电台 MyFM100.5，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来关注一下音乐消息。北京时间的12月15号的消息呢，根据香港媒体报道，王菲将会在12月30号在上海世博文化中心举办幻乐一场演唱会。由于只演一场呢出现的一票难求情况，王菲也是为了演唱会积极准备，还剪了一头短发。她前晚在男友谢霆锋担任大中华区主席的数字王国的 Facebook 的专页上呢排片，安抚没有能够买到票的歌迷。而视频中王菲的状态很好啊，皮肤光滑，她微笑说：“大家好，我是王菲。在12月30号的演唱会上，将会是全球首次 VR 直播的一个盛世，无论你在哪个地方，都可以亲身感受到现场的气氛。所以说，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幻乐一场。”而谢霆锋担任大中华区域主席的数字王国呢，将为王菲打造全球首个 VR 直播演唱会，让不能到场的观众也可以有置身现场的感官体验。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吧。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周杰伦夜曲。这里是 MyFM100.5， 随时随心好音乐。 通富祥沃尔沃 4S 店，暖冬礼遇聚会金城 S60L XC60 XC90 厂家限时直销会，邀您共赏。河西区解放南路489号2829-3333 2829-3333。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I'm not afraid to die.

来自王啸坤的一首笑话。这里是 MyFM 100.5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每天早上的时间呢都是非常匆忙的，你会边走边吃早餐吗？那么英国研究发现呢，走路时吃东西很容易导致发胖。研究者将参试者分为三组，要求他们在吃早餐同时呢分别散步、看电视和朋友聊天。结果发现边走边吃早餐的人呢事后会吃更多的零食，这可能是因为边走边吃呢会影响身体消化食物的进程而增加饥饿感。所以说提醒你在之后的工作生活中千万不要这么干喽。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萧亚轩我爱你那么多。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来自萧亚轩的一首我爱你那么多。北京时间来到了20:51，这里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0.5，我是 Kevin。 来关注一下电影消息，自导自演的新版蝙蝠侠呢无疑是漫画迷们非常期待的一部电影。从最早传闻要拍到现在呢已经有了很长一段时间了，本阿弗莱克终于爆出了新的消息。但是小本最近表示说剧本依然没有写完，尽管他拒绝透露影棚的档期，但是华纳高层却已经在采访中泄底透露说影片将会在明年开机，很有可能会在2018年正式上映，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吧。OK， 我们继续来听歌，问送上来自莫文蔚一切安好。我们上小时继续 MyFM 不眠夜。